段赞叹词当中，我们就晓得世尊座下那一些声闻弟子们，人人都是菩萨示现，而不是真正的声闻人，就是不是真正的小乘人。那么前面我们曾经说过，这个度众生呢，是有次第的，是有亲疏的，有近而远，有亲而疏啊。诸佛示现的这个样子，就是不坏世间法，唯有这样才能够普度一切众生，才能够远度一切众生。所以世出世间的圣贤人，无论在哪一方面，他都会给世间人建立一个好的榜样，不单说要如理，要如法，还要能够顺乎人情，真真是不容易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如理如法而不顺人情的事，佛都不做。佛所做的事情，三方面都要顾及到。这是我们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常常见到。那么楞严这一段经文呢，尤其是明显。那么这两句呢，这是敬未来记，法记未来阅读成累，可见的圣贤人之心，不仅是为当时人着想，他要为千年万世之人着想，想的实在是太周到。拔济，拔是拔除生死之苦，这在佛法里，我们从纲领上说，就是用三学三慧来拔除一切众生之苦。济是帮助，就是救济。菩萨以无障碍的大慧化导一切众生，这是济。通常在佛法里面用慈悲两个字来说，拔是属于悲，济是属于慈。慈悲一切，就是此地的拔济未来。未来特别是着重在后世的众生，前面呢是讲的现前的，这是讲的后世众生。可见佛菩萨的慈悲不仅仅是达到现前一切众生，还要使无量劫之后的那一些众生呢，都能够得到利益。那么由此可以能够看得出，佛菩萨悲愿宏深，广大无涯，灭世之地超越，尘累，尘是地狱的意思，凡是染污了我们根性，那一切法我们都叫它堕尘。在佛法里面常用归纳的方法，把一切染污根性之法了 分为六大类，我们叫六尘，那就是色身香味触法，这些东西与六根呢是对立，以六根为缘而染污了清净的本性，所以这个六大类呢就叫做六尘。什么叫做累呀？累是心里面有牵挂，就叫累。心有牵挂，就放不下。那么这就是佛法里通常讲的八万四千尘劳啊，这就是烦与累呀，累赘又轻重。在六道里，在生死苦海里面得不到自在，那么这些大菩萨们他们发了大心，业意要帮助一切众生超越尘理。那么换句话，我们俗话讲断烦恼了生死超三界，这是诸佛的本愿。菩萨学佛，菩萨是佛弟子，所以这些菩萨们呢，帮助佛来弘扬大法。他们并不是口头上的帮助，也不是说心里发个愿帮助。你看看，在这个法会里，他们是以实际上的行为来助佛弘法。这些人多数都是大菩萨，我们是看这个境界，上次给诸位说了，那都是化缘地的菩萨，绝不是普通菩萨。如果我们将从无忍上来讲的话，那是无生人以上的菩萨。我们在原教里面看，原教七地正无生人，那就是七地以上，何况里面还有不少是故佛在，已经成了佛了，道家慈航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导众生，这是这些圣贤人的悲愿。那么下面经文就是举出几位上首来代表。佛讲一切经，每一会呀，他的这些常随弟子没有一个缺席，1250人没有一个缺席。可是我们在一切经里面看到这个所列上首的名字不尽相同，此地所列的有六位大阿罗汉，我们在弥陀经里面看到的有16位尊者，而金刚经里面我们只看到须菩提尊者。既然是每一会这些大众都参加，为什么有的经上写这个人的名字，有的经上写那个人的名字？要晓得列出这个名字，它的本意是代表这个法门，与这一个法门相应。正如同啊，像开会一样，叫我们一看到这几个人，就晓得这个法会里头啊，佛说的是什么事情，讨论的是什么内容。不要看经文，一看到这些人呢就行了，心里大概就有数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 比如说我们现在政府里面教育部长召集了一个会议，是各省市啊这个教育厅长大学教授啊这些人，那么我们一看到这些人出席的人呢，就想到啊这个会议啊一定是讨论教育，他绝不谈外交的，也不会谈经济，为什么呢？这些人都是办这个事情的嘛。所以从一切经前面呢所列的这些上首这些人呢，你就晓得这部经是讲什么，他的用意在此地，并不是说哦这个经上有这个人出席，那些人呢没出席啊，大概没有来吧，那就错了，人人都参加，一个也不缺。那么我们看看此地的六位上首，这天灵曰：“大智舍利弗，摩诃目犍连，摩诃居士罗，富罗诺弥多罗尼子，须菩提，优婆尼沙陀等二位上首。”那么这几位尊者呢，可以说都是佛的大弟子，他们在释迦牟尼佛的麾下了。每一个人呢，代表一个专长。舍利弗尊者智慧第一了。这些人呢，我都不要一个一个介绍啊，一个一个介绍的是讲故事了。那么这是许多这个著书里面呢，《释迦牟尼佛弟子传》呢，诸位都可以能看到，所以不要再介绍。那么我们看到上首里面呢，有舍利弗。那么你就晓得这一部经啊一定是代表啊智慧第一，因为他在这个学生里面呢是智慧第一，同学当中啊智慧最高的。摩诃目犍连，摩诃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是大弟子。大目犍连尊者是代表的神通第一，那么本经呢就是神通第一，是由他来代表。摩诃居士罗，摩诃居士罗尊者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这一个人呢是舍利弗的舅舅，那么这个人非常的聪明，智慧也很高，喜欢与人辩论。当他的姐姐怀了孕的时候，就是怀他这个外孙呢，舍利弗，姐姐的辩才啊，忽然特别的敏锐。我们一般讲啊，辩才无碍啊，过去他给他姐姐这个辩论的时候还常常啊能占一点上风，他姐姐一怀孕之后每一次辩论呢都输给他姐，他个心里一想啊，他说这个一定啊不是我姐姐有什么能力，肚子里怀的这个小孩啊一定是绝顶聪明，说这个外孙要生出来之后，我这个做舅舅的要是辩不过他，这个多难为情。于是乎就到外面去发愤去求求，大概在印度在当时所有的这些学派他都用过功夫，都去求求，在求学的时候那是真正用功啊。今天上午我讲经的时候给诸位说过，我指出我们中国古人有人度数精行十几年不睡觉，这在我们中国看到疲倦了书桌上打个困，眼睛闭了休息一下，一行过了提精神又接着干，有十几年不睡觉。所以人家那个学问成就不是简单的事情，摩诃居士罗就是罗也差不多到这个时候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没有，所以这指甲长得好长好长，以后人家叫做长爪繁指，他不是不剪，他没有时间剪，连剪指甲的时间他都没有。 这样的用功读书，把印度的所有的学问都学尽了。这回到家乡，这一打听啊，外甥呢，晓得有个很聪明的外甥呢，外甥呢已经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。他知道这个事情啊，非常的不服气。他说：“我的外甥，聪明绝顶的人，释迦牟尼佛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有什么资格做我外甥的老师啊？”就找释迦牟尼佛辩论。释迦牟尼佛看到他来，晓得他的用意，先把这个摩诃拘迟罗回避一下，不要跟他见面，先跟释迦牟尼佛来辩论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了：“听说你很有学问呐，你所学的学问呢，是以什么为宗旨呢？”他是理直气壮：“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旨，一切法不受。”佛就问了：“那个一切法不受，你还受不受呢？”他一听到这个话，心里一想：“麻烦大。如果我要是不受，那我就没有宗旨；如果我要是受，我明明说过一切法不受嘛，怎么还受一法？”想想不对，掉头就去了，知道输了。走了没多远，想想不行，大丈夫敢说敢当，他给释迦牟尼佛打赌的，两个人辩论。释迦牟尼佛要是赢了呢，他就把头输给他，铲头啊输给他。他要是赢了吗，释迦牟尼佛就把舍利弗还给他。这个一想输了，输定了。那人确实是个聪明人，好吧，我就说话算话，我就把头砍给你吧。释迦牟尼佛佛门里面呢，没有砍头的这个道理。他说：“我也不要你的头，你呀就跟我做弟子吧，收了他做徒弟，收他做学生。”拘迟罗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叫大膝，摩诃是大，拘迟罗膝盖，他的大概膝盖比别人大。印度人有很多取名字是就这个身上形状的时候起的也不少，所以叫大膝尊者。那么他有这么一段故事，这个人在佛的弟子当中啊，辩才无碍，答问题，无论什么人问他的问题，最大的那就是他的学识太丰富。没有跟佛以前呢，这个世间所有的学识学问呢，他都能通达。那么以后又跟着佛，事出世间法了，都是这个大辩无碍。那么有他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晓得这一部经是答问的，问的也高明，答的也高明，是第一流的问答。所以从前有人说，如果要想学辩论，那么楞严经呢，可以说是一部辩论的范本，会问也会答。那么这是由这一位尊者来代表。富罗诺弥多罗尼子，这个是通常我们简称的叫富罗诺尊者。这位尊者，他这个名字是父亲的名字跟母亲的名字合起来作为他自己的名字。富罗诺是他父亲的名字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圆满的满的意思。弥多罗尼呀是他母亲的名字，翻成中国叫慈悲的慈的意思。所以用中文翻译呢，也常常称为满慈子。合起来这个意思很好，慈悲圆满，有这个意思的。他在释迦牟尼佛会中所代表的专长啊，是说法的。幕后这两位尊者 一位是须菩提，诸位很熟悉，因为我们《金刚经》念的太多，《金刚经》的当机呀，就是须菩提尊者。这位尊者在弟子当中啊，所代表的是解空地，解空地对于般若真空的道理，他是无先明了，所以在《般若经》里面呢，他是上首。那么优婆尼沙陀也是解空第一，这个里面代表解空呢是有两个人，两个人是代表两种方法。释菩提尊者所代表的是当体即空，所以说体空观，这是代表一类立根的一文千物，是代表这种圆顿根性。而优婆尼沙陀呢，是代表分系空，中人是从法相用这个分系的方法，也觉悟到万法皆空，所以就是从因缘生法上开悟的，晓得一切法呢，无非是缘聚则有啊，缘灭散就无啊。那么有与无，实实在在讲是缘聚缘散不同而已。一切法的形形色色，不过是那些缘呢聚集的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排列的方程式不一样啊。除这个之外，没有什么不相同的。从这个地方悟入万法皆空，那是优婆尼沙陀所代表。那么优婆尼沙陀这句话也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意思叫诚性空。佛法里面讲的诚，类似我们现在所讲的原子电子，把这个物质分析的最小最小，小到不能再分了。现在原子电子还不到佛法里面讲那个极微之微，还不到这个程度。可见的在三千年前，释迦牟尼佛那些弟子对于这些物质的分析绝不亚于今天的科学家。那我们想想，他们是如何的聪明？我们今天这些科学家发现到这些物理现象，是借动许多科学仪器才发现的。那个时候，他们这些人用不着任何仪器，凭藉的是什么？无眼言明，他们有天眼，有慧眼，有法眼，这是在菩萨位置上。那么此地所讲的身位菩萨，五身人以上的菩萨，当然也具有佛眼，无眼言明。所以对于事出世间法的真相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他代表的是从分析里面觉悟到万法皆空。那么从这六位上首他们的专长，也就能看出这一部经的特性。那么这一部经呢，是智慧第一，神通第一，答复问题第一，说法第一，解空第一。无论是从体空，无论是从分析空，都是第一。用这六位上首啊，就把这一部经的特色写出来。楞严经如是，一切经都不例外。所以将来注释一展开经本，看看前面是哪几位代表的，你就晓得这一部经的特色，这一部经的内容。 所以古人才说去真流通，这个三分呢是相等的。有个比喻说，如人是迷也，终边界铁，那个乏味也是同样的浓厚，并没有差别。会看的人从序分里面就看到正宗的内容，那么我们根性很正的人，看了这些上首，只念念名字，对他起身恭敬礼拜之心，不知道他代表什么意思，还以为楞严会上只有这些人，那实在是大错特错。那入到正宗分呢，我们还是不懂。用序分这几个人的时候，就是把正宗里面的纲领呢暗示出来了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那么这是上首啊表法，我们再看下面呢，还有其余的那些大众能够看得出法会的庄严。说佛有无量辟支无学，并其初心从来佛所，逐住比丘修下自知。那么这一段讲的法会里头有二成众，就是有辟支佛，有阿罗汉，那是真正小乘阿罗汉。前面我们读这个大阿罗汉，大阿罗汉唯有化云地的菩萨才称大阿罗汉。有阿罗汉呢，这个意思是叫无学，就是毕业了，学问都学圆满，小乘学圆满了，小乘的阿罗汉，小乘法里面毕业。大乘法要是学圆满了毕业了，那么就叫做大阿罗汉，大乘阿罗汉。大乘学问到什么时候才学完呢？到第十地的菩萨，化云地。那么再上去呢，就是等觉了，等觉也叫做后补佛。实在讲呢，他是成了佛了，但是不在佛的地位上，没有在佛位上，所以我们叫它做后补佛。那么如果照这个意思来看，前面那个就戒是大阿罗汉，那么都是发源地的菩萨。这个地方讲的阿罗汉呢，这是小乘，人数有多少？有无量。这个无量是灌下去的，无量辟支佛，无量无学，无量初心，这两个字是灌到底下去的。辟支是印度话，翻译中国叫圆的意思，佛是觉，辟支佛这三个字翻成中国呢，就叫圆觉。那么这是世间呢，可以说一等的聪明人。佛在经上跟我们说明，辟支佛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出现在佛在世的时候，他们也是佛弟子，变成佛所教的因缘法，修学正道，就叫做圆觉。圆觉呢，通常是观世因缘，流转幻灭，而悟入无生的道。他的能力可以断见思习气，比阿罗汉要高。阿罗汉能断见思烦恼，习气还不能断，他们连见思的习气都可以断开。这是第一类。第二一类的是出现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，他看到自然的现象， 真无的变异，他觉悟了，他开悟了。这一类的呢，就叫做独觉，他没有老师，自己开悟。为什么他会自己开悟呢？佛在经里面呢，跟我们说得很清楚。佛说，我们修行人证得须陀洹以后，就是宿果，小乘宿果。现上人间七番生死的一定正果，正小乘的果位，不会等到第八正。假如天上人间这个七番生死，最后这个第七番的遇到佛住世呢，一定正果罗汉，正门辟支佛。如果这个时候世间没有佛出世，那么他就是用以独觉这个身份呢开悟正果了，所以说绝对不要等到第八层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那么独觉就是这样了，我们要追溯他以前呢，他是跟过佛菩萨修行过，而且证到这个初果以上的，这是七番生死的时间到了没有遇到，所以就成为独觉。那么这个地方现象无量辟支，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世，当然都是秉十二因缘而悟道的。无学，这个无学呢，就是指的小乘阿罗汉，所谓是所作一半啊，不受后有啊，他在小乘法里个毕业。再没有学的，那么这是小乘罗汉，定期初心有了这一句啊，我们心就很安了。为什么呢？楞严法会上还有初心，并不止大阿罗汉啊、辟支佛、小乘阿罗汉他们了。如果都是他们，那我们没有份了。哎，我们在这里看呢。还有初心，初心是什么？初发心的学人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这个法会里面由甚又凡夫，初学还是凡夫。后面这个两句很重要，如住比丘修下四字，这两句是说明法会的时界因缘，主在此地做当家，做遇道家，就是正当啊，这些比丘们下安居圆满，在举行自知法会这个时候，他们遇到了。那么什么叫做接下安居？什么叫做自知法会？这在佛门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很可惜，这一个制度非常良好的制度，我们佛门现在把它舍弃掉了，实在是太可惜。我们要想佛法要兴旺起来，戒下四字一定要恢复，如果不恢复，佛法是没有法子中心的。那么首先我们要懂得这个下安居的意义，下安居的缘起是随俗，因为印度这个夏天这三个月是雨季，出门去托钵很不方便，那么一切的外道在这三个月都不出门，都进修。如果说是佛的弟子，这三个月还到处去托钵呢，世间人看到啊，要讥嫌的，要讥笑的，好像别的修道人，哎，都那么规矩，哎，只有他特别。所以释迦牟尼佛随俗啊。也举行了这个安居。 佛虽然虽俗，可是意义却不相同。意义是属于一种进修教育，佛的弟子很多，没有成就的要跟着老师不能离开，就是还没有毕业的，已经毕业的已经成就的要出去教化众生，去弘法利生。那么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教化众生，对于自己的进修啊，当然还是有一点妨碍。虽然讲是教学相长啊，依旧不能专心的去修。所以佛定的这个相安居这个办法呢，就好极了。那就是说，他的已经毕业的那些学生，一年当中9个月的时间呢，你们在外面教化众生，这3个月通通回到老师身边来做进修的教育，年年如此。这种确实在教育上来讲，实在上是非常非常的圆满啊。如果没有进修，那个老师的程度啊，说实在的话了，往往就只在一个境界。佛的弟子可以说都是师资，每一年在这3个月把所有的这些师资统统召回来，在一起研究讨论。那么这样当老师的人，才不至于只在他所教的那个阶段上，他自己的品德、自己的学问也是年年在增长。现在我们台湾呢，也有不少佛学院，当然佛学院效果还没有达到佛门里面所要求。如果能真正到佛门要求这个标准，学生毕业了出去讲经说法、弘法利生，上岸去这3个月通通回到佛学院这个里面来，这3个月从事进修教育，再接受老师的教导，同学们在一起互相切磋切磋琢磨，这是向安居的本意。所以它是属于高级的教育，属于进修教育，用意实在是太好了。自私发挥呢，就是这一个教育的这3个月的谢业典礼。他这个谢业里面呢，它附带着有考试，而且用的方法很特别，平素都要记住。同学们当中有故事是不可以说的，无论是当面无论是背后，决定不许口，这个诸位要记住。为什么呢？同学都是老师，老师要教导学生，你要看到的故事在外面批评，在外面说某人有这个故事那个故事，与那个人没有影响，影响他的学生。他的学生一听，哎，我这个老师有这里毛病那里毛病，算了，我不跟他学了。你要晓得，你这是断众生的发生慧命，这个是造阿鼻地狱的罪，是不可以说的，只能够有赞叹。赞叹为什么呢？是帮助他度众生。注意力要了解这一点，这个不是对某一个人，这是爱护佛法，是爱护众生。可以当面来说的，只有在自发会上，这个发会是3天。自发会上这个3天，某人有故事，叫他自己发怒忏，自己有什么毛病要当众忏悔。如果你自己也不忏悔的时候，别人知道的时候，别人可以当着大众把你指出来。但是要晓得，只有这个3天，一年当中只有这个3天，除这个3天之外是不可以与人过去。自作发会给诸位说是关到门开的，不让外面人看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检讨过时的，那外面人看到那很难为修，那影响我们教化，所以这个发挥是关到门啊，开的发挥是自己家里的检讨啊，功过的是不当外人。释迦牟尼佛老师做主席的，同学当中呢，在老师面前可以互相的检举过失，叫他 发落发落忏悔。平常的读书职业并不许可，这个是自私发挥。真正教学是彻实读书。比如我过去跟诸位说，我们当时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学讲经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开了个小班，只教了两年，学生有20几个人。我们那个时候教学的时候是关门教学的，外面的派人看到，不绝不让人进来看。为什么呢？有打有骂，那些外面人看到的时候都难为情。尤其我们学的人又不是小孩，都是30以上的人呢，年岁最大的应该是60岁，这么大的年岁了，在这里学的时候还有打有骂，太难为情了，不能让人看的呀。只有参加这个班才可以，不参加这个班，那个门边上远远的都派上人看守着，不能让你过来，不让你看，不让你听，是这样的教学法。有责备，彼此同学们也有互相挑剔。你上台讲经，老师叫同学们挑挑毛病，你们看他什么毛病，一挑一挑提出来。但是只有在这个里面可以，出去外面决定不许可。出去外面那个挑剔，那是毁谤，那是造罪业了。在这个里面不是毁谤，是功德，是真正的爱护，是成人之美呀。那么自自发挥，最后三天呢，它的性质就是这样。考教这个一个学期90天的功课，那么举行这个戒业典礼。所以这个自自发挥之后，凡是参加自自的，那才叫清净比丘啊。为什么呢？他的那些罪业通通在自自发挥里面忏悔了。所以这一天要是供养僧啊，功德最大。我们想供养清净僧，功德大了。第一天的僧啊，那是真清净。为什么呢？人人都是忏悔，都举行过忏罪。那么盂兰盆会呀，就在这里。所以今年大概有好几个单位呀，在这个7月15日举行这个斋僧。千僧斋呀，在这个峨眉街那个餐厅那个地方，我也去参加了。他们打电话找我，一定要我去，我去参加了。那么到了那去应供呢，大概也有200-300人的样子。表面上很像，诸位要晓得，要3个月安居，如法自知之后，才叫做盂兰盆会才有效啊。我今年也没接下，也没有自知，跑到那里去吃了一顿。不能说他们那个供养没有功德，总算是借了化缘了吗？但是功德跟平常请客一样，没有两样。所以这种共僧呢，不在乎人多少，他这里有5个人，在一块接下安居了，居心自知了，那你来请这5个人，供养这5个人，功德就不可思议。为什么呢？真正的清净比丘。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今天说的这桩事情呢，附带给诸位讲。修相就是解下的时候，就是毕业自知是期满的时候，刚才讲这个自知发挥。那么这个时节因缘呢，可以说是太殊胜了。十方菩萨自觉心仪，庆封慈言，将求密意，即是如来复作烟安，为诸会众宣示深奥。那么这是下面呢，这是讲的菩萨众。此地所说的是在自知之前，这些人就参加了，就到了。那么这是一些大菩萨众。为什么呢？平时我们心里要有疑问，去请教佛，不见得佛有时间来给我们讲解。纵然佛给我们讲解，我们一个人听，功德不大了。故也晓得这个下安居自自发挥里面， 那就是佛所有在外面弘法的学生通通都回来了。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，佛给我们一解答就全体都听到了，这个功德利益多大。所以那些十方菩萨们，他们心里面有疑问，什么时候去找佛来解答呢？多半悬在这个时候。每一年一年一度的大团圆呢，佛门里面的大团圆呢，而且时间又这么长，这个设施实在是太好，我们应当要佩服。我过去的圆山灵济寺，我建议过德胜法师；佛光山，我建议过心明法师。我建议他们就是每年我们一定要举办进修教育，把你佛学院所毕业出去的学生在外面弘法的，每一年要召集回来的时候进修三个月。很可惜，这两位大法师都是自己太忙了，没有时间顾及这些事情。实在讲，这个事在佛门里讲不是小事，是大事。我们把它说过去。那么这是希望真正有心之事，真正发菩提心的人，真正想挽救佛法、救度一切罪苦众生的大仙菩萨，要留意这个事情。这个事情要办成功了，给诸位说，无量无边的功德，佛法里是第一功德。他们这些人呢，选在这个时候来请教，庆奉此言。这个庆奉呢，庆是庆敬，恭恭敬敬的臣服，尊顺无为的意思。此言是指释迦牟尼佛教学的善巧，所谓是恩威并济。有时候以慈悲的方法来摄受，有时候啊，还要用威力的方法来制服。两种方法要适时适当的去运用，才能把学生教好。如果说一昧只用啊慈爱，时间久了就变成溺爱，那个学生教不出来。如果一昧用威严，天天板着面孔，学生看到他就害怕，一看到老师来就躲起来了，也不能教他。所以为父母为师长，对于儿女子弟要懂得恩威并济，要教子弟既敬爱又害怕，又要怕，这样才能够教得好。你说什么他才能听啊，你教给他他才认真地学啊。所以慈，众生对他生恭敬之心；也众生对他生威心。老师有慈言，学生才有敬畏，这个样子才是师资道合，才能达到教学的目标。将求利益，将求是想求，还没有说出来。利益是什么呢？如果拿我们这部经来讲呢，就是前面所讲的了因利益。我们经题里面给诸位介绍，如来密因修真了义，这是圆顿大法里面的总纲领。因为修行，因地心与果地觉必须要相应，因果才不差，我们才能成就。法门要求了义的话，我们成就才快，才不走迂回的路。 这是一切学人可以说念念所希求。那么在此地那些大菩萨人人都有这个意思，都想求佛来开示，但是这个话还没说出来。这一段给诸位说，这是祈请，是菩萨请法。怎么个请呢？就是意请，没有说出口来，心里有这个意思。大众心里面一动念头啊，佛就晓得。所以下面说，即是如来复作言安，为诸会众宣示深奥。那些菩萨们呢，是意请，释迦牟尼佛是意答复他，彼此都没说话，请罚的人没说话，说话的人也没有说话。我们再看底下一节经文，妙极了，法言轻重，这位才有，人人都得到了，都开悟了。那我们要看看这个现象，比禅宗还要神秘。大家坐在那里没说话，老师在讲台上也没说话，功德就圆满了，就都成就了。你们看看这个味道了。这个在禅宗里面就是鼻心印心。我们再把这个文呢简单的消消，即使这是指如来应机的时节做法助身，佛没有言辞，但有动作，动作就是大法辅助。佛门里面呢有所谓坐具，那现在讲啊就是垫子。注意要晓得，在古时候我们中国跟印度都没有现在这种座椅，不是把座椅排起来我们坐座位，不是，古时候有几，而坐呢都是席地而坐，所以地上呢要铺坐垫，房子里面也是如此。诸位也许看到过日本人的房子，榻榻米的房子，要晓得那个榻榻米的房子是我们中国的房子，日本人没有房子。日本人从汉朝时候就给我们中国来往，隋唐时候呢极盛的时候，派了许许多多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，所以日本人穿的衣服是我们中国衣服，住的房子是我们中国房，把我们中国东西全部都学过去了。他有一个好处，学了出去就这么多年来没改变。所以我们说读古书，有的时候看许多东西看不懂，又跑到日本去读懂了。为什么呢？古书里面所讲这个记载，到日本去就是那个环境。所以我们要想了解我们的祖先，古代的祖先，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，到日本可以能看。而我们自己反而忘掉，真是一丝毫都不晓得保存。辅助就是把坐垫呢铺好，俨然俨是恬然寂静的样子，俺是在大众当中安住。这就是说明佛与大众自知的时候，自己把自己的座位也铺好，安安然然地坐下。幕后这两句为诸会众宣示深奥，会众就是指自知发挥，宣示宣是宣扬，示是指示。那么深奥呢，正于前面菩萨意请相应，菩萨要求密因了义，深奥就是密因了义，所谓是超过玄晓三乘的妙理。这是幽深隐奥的法。那么这种方式 这是也是教学法里面的一种，是属于暗示的方法，也是要去学生到这个程度，实际因缘成熟了，可以运用这个方法。这个方法直截了当，一下就能够叫学生呢彻底的悟明，千言万语讲不清的，这么一暗示都明白，恍然大悟啊！古人有所谓：“万言万答，不如一默。”这个意思是，你说一万句，句句都妥当，不如一句话不说，比那个万言万答啊还要高明。有所谓“百战百胜，不如一人”，百战百胜了不起啊，不如不战。那么这些话都仿佛是禅机，像这种事情，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楞严会上，一切大乘法会里我们常常看到，就是经里面所记载，释迦牟尼佛有一天呢深度文殊菩萨当维诺，维诺就好比司仪一样，好比这个班上的班长一样，佛一生度还没有说话，维诺就把大磬一敲，就说：“地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如是。”释迦牟尼佛就吓多了。佛没有说话，他告诉大众：“你们地神观察法王之法，法王的法就是这样的。”就是什么呀？谁懂得呢？佛就下头。给诸位说，那个真正明白的人啊，文殊菩萨已经堕死了。我们能不能懂得这个意思呢？这个给诸位说，在说法的时候，最高级的无量无边的意思，就在这一表演当中啊，全都露出来了。明眼人看起来毫无秘密。全盘托出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，他所证得的什么，全露出来了，都摆出来给你看，就看你能不能看懂。在此地也是如此，《金刚经》一开端，释迦牟尼佛作揖持钵入舍卫大城去时，到回来的时候，也是把脚洗一洗，拂足而坐。也是全体现前，跟此地没有两样。那是佛的境界，那是一真法界，毕露无遗。谁懂得？大智慧的人才懂得，文殊菩萨他懂得，须菩提尊者他懂得。如果六祖要再做的话，他懂得。我们敢说他一定懂得。我们懂不懂呢？我们为什么不懂呢？给诸位说，我们心里有数，所以就不懂。那些人为什么会懂得呢？他心里头本来无一物啊，所以他懂。我们这个心里头人太多了，何止万千啊，所以我们不能懂。我们那个千千万万之无啊，把我们的物门呢堵得死死的，没办法打开啊。什么时候到我们自己也无一无了，我们就懂。我们绝不输给文殊菩萨，也不会输给须菩提，我们可以跟六祖一样。就在什么时候我们能做到啊？本来无一无啊，心里面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一念不生，你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妙理、一切妙法通看出来。法眼清净，这个法眼就是指的自知发挥上这些大众。眼本来是研习，释迦牟尼佛讲经的这个发挥呀，也叫法眼。为什么呢？ 每一个人参加在这个里面都开悟，法喜充满了，这个是精神上的粮食，所以降喜呀、也称作法。轻重就是在降喜里面，大众啊得到清净心，就好比一些那些筵席里面，个个人吃的酒醉饭饱了，吃饱了。在佛的讲堂里面，一个个心都得到清净，精神上得到饱满，这是轻重。指那些人，一个个的是清净沾染。这位听友，第一句是形容这些人，在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一会上，他们所得到的真是闻所未闻的。稀有之法，他们看到，他们听到，他们悟到了。这一段是指自知发挥以前，集会在西园精舍的这些大众。下面一段，他方的那些菩萨们呢，感应道交二来聚会的。我们也把这段读下去。驾临现音，遍十方界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，文殊师利二位上人。驾临平邪是鸟的名字，翻成中国意思是妙音。这个鸟叫的声音啊，非常好听。经里面记载说，它出产在雪山，就是喜马拉雅山有这种鸟，这种鸟还没有出壳，那个鸟的蛋它还没有出了个壳的时候，叫的声音就非常美妙，鸟当中叫的声音最好，所以佛经里面常常拿这个迦陵频伽叫的声音呢，比喻佛菩萨说法，诸佛菩萨说法这个音声之美妙啊，就如同啊迦陵频伽一样，所以比喻为啊迦陵频伽，这是比方啊佛说法之美，叫一切大众啊听不厌。那么佛的这个音声遍十方界，我并没有说法，他的声音就遍十方界了，这是意义。所以那些十方世界的菩萨们有多少呢？恒河沙数，这些菩萨们来聚道场，听到佛说法，尤其听到佛要说楞严经，每一个人都很欢喜，都云集到七缘精舍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七缘精舍里现在这个大众太多太多了，恒沙的菩萨都在这个道场，那么肉眼凡夫看不到。给诸位说，菩萨说声闻众、缘觉众，乃至于这些十方菩萨众，我们肉眼凡夫都看不到，而实实在在他们都来聚集在这个道场。菩萨里面是以文殊菩萨做上首，他来领众。那么这就是福的后面，文殊菩萨给我们简玄圆通，他在楞严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他是四字发挥之后文音来集的这些菩萨众。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应该要就佛陀当年在世是怎样摄化众生的，摄化众生的仪式，摄化众生的善巧，我们处处要学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四众弟子是一家人啊，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将这个教化能够遍及到世界，延绵到三千年的今天，就是因为四众是一家人，而维系这个一家团结成这一个力量，给诸位说实实在在就是四字发挥的。 平常天天讲经教学，是照顾在学的这些学生。已经毕业的学生就是每年一度的这个进修教育，这是把一切的弟子整个都团结起来成为一体，所以才能够产生这样大的这个力量，建立不可思议的功德事业，这都是我们要做，我们应当要效法。所以学佛万万不能说只学经典里头一点道理，他那个道理怎么用，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这尤其是我们要认真去研讨。所以学佛要学个活活泼泼的佛，要学的佛的那个法门在日常生活当中确确实实能做到，做得很圆满，真正带给自己真心清净，幸福利益，利益自己，利益众生，利益社会，这才是佛法不利世间法的真实面。那么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一段。